唉，又嚟到今日应该是正式第一集的大军阀啦。 是。 上一次都是礼拜一的，即是叫做特别形式的 试版。 是啦的大军阀咁样。咁就今日呢就其实主要是几个话题啦，即是其实你见到我哋即是在琴日已经即是已经宣传过啦咁样。咁我哋想下讲下呢个即係郊野公园先，即係其实呢、這个即係早排呢即係大家都知啦，陈茂波佢就喺一个即係讲座嗰度话，即係某啲人就提议係咪即係呢个郊野公园嘅用地呢其实可以建屋呢样嘢其实唔系唔可以讨论嘅。 充分利用香港土地。 如果抽多少少手指啦，漏啲地出嚟咧，咁其實已經牙襟無地得曬啦。 係啊，李兆基都有講依樣嘢喎。佢話只要將 1% 嘅郊野公園用地拎出嚟咧，咁就可以造福萬民，起好多，起好多樓啊。 咁李兆基呢個咧就係一定係有 agenda 㗎啦。即係 佢有佢而家近排又捐地，又講咁多土地。 你俾多啲地我，我起多啲樓就賺多啲錢。 係啊， 係嘛？咁但係喂。呢、這個講法其實我第一次聽嘅時候咧，其實係我睇蕭永清一篇文嘅，佢、就話其實香港有超過一半，甚至乎接近三分之二嘅土地咧，其實都係郊野公園嚟。佢、認為係非常非常之浪費嘅、香港地少人多，700,000人，喂，點解唔利用多啲郊野公園嘅土地咧？喂，我又聽落去有少少道理喎、 好似好 make sense 係。 因為點解咧？其實香港嘅建築成本，就算你起成千尺嘅所謂嘅豪宅都好啦，其實唔係好貴嘅啫喎，100,000都唔使啊。係。即係我唔知道最近嘅物價去到咩嘅環境啦嚇，個供求需求決定啊嘛。但係喂有少少道理喎、我哋咁多郊野公園嚟把鬼啊，三分之二。 嗱佢而家講唔係嗱，郊區就三分之二，即係全港嘅三分之二。但如果係即係講郊野公園咧，就約略再少啲嘅，係40% 嘅啫。 O、okay, K， 接近一半啦，係。 係啦，咁樣樣。咁但係咧，即係佢講到呢度嘅時候咧，即係我想同大家分享一篇文啦，就係呢個富人啦，富人媒體啦。咁啊，即係有一篇文係歐嘉倫寫嘅，咁啊叫做呢、這個。哦呢、這個郊野公園見天空之城咁樣樣，咁咧即係嗱，即係佢攞嚟做引子啦，咁樣樣， 即係佢批評啦， 係佢簡單嚟講咁樣樣，咁佢就話即係佢自己本身亦都係一個行山人士啦，差唔多係，咁佢又喺度數啊，喂，究竟做呢個提議嗰啲人，其實有冇睇過，有冇攤開一即係香港嘅地圖去睇過，即係。作為一個郊野公園，是不是真的可以起到屋先？ 我不知道啊。 喂， 呢個真的要問土木工程師才知道啊。 你就好似好簡單啫嘛，你是拿一個即係大嶼山做例子。喂，你近東涌，你一入到去呢個郊野公園的地方，喂，其實已經是離辣山啊，上到去大東山啊嗰啲地方嚟噶啦。即係你一上到去已經是山嚟噶啦。即係如果你是講到平地咧。喂，其實嗰啲係原居民嘅地嚟嘅，咁嗰啲就算你係喐到都好啊，其實你都係即係只能夠係可以做低密度發展嘅啫嘛，即係你就算你係講到咧，即係你西貢咧，即係譬如好好簡單，就會哇，佢呢個就攞個即係例子嚟講得好誇張啦咁樣，咁而家咧即係佢呢篇文咧，其實佢有幅圖嘅，咁就係喺度講呢個嗱，佢西貢昂坪咧，咁即係其實喂，好似攞個西貢昂坪做例子啊，咁樣樣，即係你就算有少少地啊，喂，其實都係群山環抱，即係其實一個即係係好細幅地嚟嘅啫，大佬。 咁即係話係專係益啲有錢佬，佢想臨時嘅原因、就是。 即係如果你有個即係點講啊？如果你係有個即係直升機嘅停飛坪嘅話。喂，咁你咪可以起囉。咁但係嗰啲你唔係話可以提供到公屋嘅，即係呢啲咁樣嘅阿襟無地好多人數㗎嘛。 嗱，我作為一個反面去講啦，即係幫下陳茂波啦，雖然我都唔係好鍾意佢啦，同行與敵國。 係。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如果係原則上冇問題，咁就探討技術上點樣起法囉。 係。 財政上點搞囉。喂，過往唔係冇㗎喎。咁你馬鞍山係咪全部都係山嚟㗎，都係咁樣移山填海嘅。當然嗱。我冇觸及到環保嘅問題住。如果你話香港地少人多，香港人大部分都係住嘅地方太細，炒到啲樓咁貴嘅，窮一生嘅精力走去要去即係住間幾百尺嘅地方，仲係供幾十年咁樣。喂，咁拉低個樓價又未必一件壞事喎。嗱、你話40%嘅郊野公園啊，另外再加兩三成嘅郊區嘅地方，喂，得嘅咪做咯。 係啊， 咁咪起到高樓咪起高樓咯。 講原則性先。 問題講原則性先，即係我哋先確認到呢樣嘢，就話唔好嘥咗嗰啲60-70% 嘅土地嘅資源，係嘛？如果而家你繼續起屏風樓喺市區，都唔係務實嘅一樣嘢嚟㗎。系咪？郊野公園亦都好近噶嘛，有啲可以下氣，系咪都近市區噶嘛？系咪？ 嗯， 咁冇問題噶。咁但系你唔一定要喺低密度啦。當然家你家唔係諗住起豪宅啦，大佬，我哋家係諗住起即係大型嘅公屋啦，移山填海咯。 但係呢件事引起爭議就係我喺新聞嗰度見到call 到林超英前天文台台長就話，一個係一個思想嘅癌細胞，你一樣咗一串就養咗 細胞啊， 唔係其實咧，佢一尺就養咗一丈，其實之後啲郊野公園講到好似冇曬咁。 其實林超英咧，其實佢最即係最 catch 到即係你嘅 attention 嗰樣嘢就係講嗰樣嘢啫。 係咪最行山嘅人先佢？ 佢唔係佢第一樣嘢佢唔想講，佢其實佢係攞高爾夫球場嚟做一個即係比較，即係尤其係當然係我哋講嘅粉嶺 街 呢個高爾夫球場啦咁樣 曬曬， 係啦。 咁點解你唔攞反映嗰啲高爾夫球場呢咁樣？ 唔係，即係其實佢係咁樣講。嗱，佢仲有篇嘢，佢喺 Facebook 講嘅，就係話：喂，你削郊野公園啊？喂，係將公眾嘅產業變成私人嘅物業啊嘛？ 咁你可以攞公屋嚟做房委會嘅土地儲備嘅啫，得唔得啊？起多啲居屋，起多啲公屋得唔得啊？ 咁即係都係公。 第二，咁但係第二，亦都冇人反對收曬嗰啲無謂嘅高尔夫球场， 嗯， 粉岭高尔夫球场嗰啲咁嘅地方，即系新界东北嗰啲，都收咗佢，冇人唔反对呢样嘢。喂，老实讲，而家都有第一，呢啲根本就唔系 反对，咪就系业楼嗰啲咯，即系嗰啲所谓会员咯，即系其实系几百有嘅啫嘛，嗰度系。 唔系咯，几百有嘅啫嘛， 而且使用率又系唔高噶嘛。 status 嚟嘅啫嘛，老实讲，你有冇打过高尔夫球啊？我打过啦， 系啊， 一啲都唔好玩， 啊， 一啲都冇运动量，系咪啊？系嗰啲有钱佬自己嘅即系虚荣嚟嘅啫嘛，全部都系。收咗佢咯， 你就算 如果佢中意打，咪翻大陆打咯，还佢哋咁亲共咯，系咪啊？咁亲共咪得闲咪飞咗翻去大陆咯，系咯，有钱都啱啦，借呢个机会可以即系上去上边吓，即系你都知做咩噶啦，系咪？饮下酒咁样几好啊？ 一站式添，唔止饮酒添， 有揼骨按摩。 咪所以我觉得林超英呢个讲法咧，就即系有啲拿过啊。咁你咪收埋高尔夫球场咯，收啲郊野公园啦。嗱，我。亦都要保障行山人士嘅时候，喂，咁梗系唔会话成个郊野公园都冇晒啦，5% 得咯啩，3% 得咯啩，系嘛？同埋你可以唔俾私人发展商噶， 系， 咁有咩问题啊？我试下从阿陈茂波角度谂，但系佢系咪坚嘅先？我觉得佢未必坚，因为你咁样你，如果你真系用嘅话咧，系全面打击楼市，嗰日楼嗰个房屋供应系会大量增加嘅。 唔係，即係我哋將即係環保嘅問題放開先啦。即係其實你就算如果你話真係一開始一馬子去咁樣做嘅話，咁當然其實嗰個連鎖效應係好大㗎啦。因為其實你大家都知道就係其實香港嘅財富係大量係集中喺即係物業市場度㗎嘛，就係。喂，即係其實如果你即係大量咁樣供應土地嘅話，其實嗰個負財富效應係非常之 唔係佢最大嘅問題就係而家啲既得利益者點搞先？ 係 而家大家揸住層樓，仲等緊可能20年、15年未供完嗰啲樓點搞先？ 係 你咪翻去98年金融風暴嘅時候嘅問題。 咁但係你哋而家講咁 全部變咗負資產， 但係政府而家戴頭盔話依樣嘢只可以討論，我哋冇既定立場咯。 屌， 要留意係不斷係咁戴頭盔。 喂，老實講，你冇既定立場，你噏嚟打出咩？仲係局長噏，唔係我哋噏嘛？我哋而家去吹下啦，大佬。 即係咪純粹話有人有意見，咁你就喺度講咧？喂，咁多人有意見，你又唔講？ 我覺得你做先，我覺得你去查老試沙煲， 放風先， 試一試。系咪？嗱，老实讲， 政府都好兴 你问我 priority， 嗱，当然我都觉得即系环保系重要，需要照顾下一代，生态环境嘅平衡，诸如此类嘅嘢啦。系大把嘢讲嗰啲，大把理论。但系个问题就系而家嘅 first priority， 其实应该要打击楼市。喺呢个问题上，好抱歉，我哋就真系同梁振英嘅政府现阶段嘅政策即系相类似。我唔知佢未来点啦，或者佢 即系你都赞成呢个政府个辣椒。 唔系佢研究。辣椒我更加赞成啊，大佬。你唔知我而家租住嗰个所谓嘅汇景花园，你咩炒到啲单位几多钱啊？成万蚊尺噶啦。喂，讲咪嘅豆影咁多个地方，你咪傻噶？你试下买呢层楼之后，你供几耐啊？ 系啊， 做一世工啊，同啲金融地产商做一世工，走去供一层楼，唔系黐噶嘛？大家系咪应该快快乐乐走嚟饮下酒啊？真系系咪啊？ 唔系其实。即係其實好多人都話，即係其實呢個即係郊野公園係假議題啦。即係其實我就係琴日我唔係即係其實琴日我聽翻呢個阿 Q 爺咁，佢都有講呢個問題。唔係，因為其實你就係講呢個即係 而家你唔好话讲交唔交野公园先，你就系喺市区用地嚟讲咧，你就系讲近边即系禁区嗰啲用地啊、嗯，即系其实北区啊嗰啲用地咧，其实你系好多你都系冇用到噶嘛，即系问题就系话你点解唔喐啫？就系、是、其实你系喐到好多既得利益者嘅即系利益啊嘛，即系尤其系嗰啲发展商啊，佢自己本身喺即系嗰啲地方圈晒地噶嘛，系 咪？所以其实。八九十年代我哋读公共政策都开始讨论㗎啦，你香港系咪应该个经济发展系以即系楼市作为主导呢？ 系。 系咪先？你呢个作为火车头呢，嗱嗰时我同个 friend 拗过一次，佢九六九七年嘅时候佢就话唔得㗎，都系要震荡疗法㗎，我话唔掂㗎喎。嗰陣時我都仲相對保守 嘅。咩震盪療法？ 震盪療法就要打擊個樓市咯，即係九六九七年嗰陣時候都係好癲噶嘛。 一定要死一班人咯。 咁咪睇下一死零三七一咯。 唔係，但係咁講， 中產階級全部撲曬出嚟咯。 係冇錯，但係咁講嘅，其實你香港已經係錯過咗最佳嘅時機啦嘛。其實已經係，即係你當年當然係好多即係中產死咗啦。但係其實如果你係嗰陣時候，即係其實你係即係全面轉型，即係你放棄或者係係咁壓抑翻，係即係你高利價政策嘅話，其實嗰陣時嘅 best time 嚟嘅咯，已經係。你而家再嚟一個，你再嚟一次嘅話， 翻唔到轉頭。 係啊， 因為點解咧？ 喺度啊嘛， 你。再经过九八年，再零八年，即系九八年之后嘅零八年开始楼市就再复苏翻嘅时候咧，有好多人再入咗市噶啦。 系啊， 因为香港人系好奇怪嘅，就系、是、细屋搬大屋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郊区搬市区啊嘛，因为 有咗楼先结到婚，先识到女仔，高登仔咁讲。 系、啊， 其实唔系。 咁啊，有个咁嘅价值观喺度。 系错嘅。 阿林康呢个价值观。 阿林康正都系咁讲啊。阿林康正话有买咗楼先至可以打炮。 去女朋友屋企食饭，阿妈问你咩？伯母问你住边？嗱，咁啊开始。 其实呢个系完全即系中国人错误嘅观念啦，呢个系大中华交真大中华交错误嘅观念。喂，老实讲，你谂下人哋 一个家， 无论欧洲又好，欧美国家，大家崇拜嘅地方都好，好多人其实佢哋成日 mobility 噶嘛。冇 矛唔系啊， 都系租地方嘅啫。 系 系有香港人嘅地方，有中国嘅地方先炒到地方咁贵。 佢哋有 safety net 啊嘛，但系佢 屌，因为你自己冇安全感，你觉得自己买一层楼好安全咩？我唔觉得好安全、啊。 系好危险、啊，又睇住公唔公。 唔系我尝试挑战下大家嘅思维啫、嗯，我觉得。 唔系嗱， 即系我都系约定俗成嘅，我都有份买。 嗱，其实唔系当然。嗱，其实呢样嘢我又可以 refer 大家睇一样嘢，即系其实你 YouTube 睇翻啦，唔知早几年咧，即系其实有个叫即系呢个 Now 佢做过一系列嘅节目，个专题节目就系香港贫穷系列咁样嘅。 嗯， 咁其中一集咧，佢就系讲呢个房屋问题啦。咁佢就揾一个民主党。其实普通一个党系一个好普通嘅党工嚟嘅啫，咁佢就话：，唉，又冇钱买楼，跟住原本自己咧就计翻自己嘅收入咧，即系已经系睇中咗，即系天水围啊嗰啲咁嘅，即系已经比较偏远嘅地方噶啦。哇，但系唔掂，即系哇，啲楼价系咁起，当然你即系，但系咧，即系你唔系话你唔想，你唔系话你观念问题啊，系嗰个租务市场太残酷啊。 嗯、 即系你当然你自己本身，喂，你嗰、那个你工资。嗰、那個你係唔係佢係唔係同嗰個即係 呢個冇辦法嘅、啊。你香港嘅其實好難唔解釋嘅、啊。雖然我頭先做咗反面嘅講法咧、啊，另外一個講法就係、是、你唔買唔得啊。因為點解咧？第一，你租嘅價錢其實同你供樓嘅價錢差唔多嘅、 啊。 第二就係、是、你呢一個喺香港嘅低息率裏面嘅唯一係可以能夠保值嘅工具嘛，買磚頭係、啊啊、從來未死過，死過兩鑊。一鑊就係九八年，因為你太瘋狂啦。第二鑊就係金融海嘯死一陣。That's all 喺香港嘅地產歷史裏面、 嗯、 但係其實香港嘅租金嘅升幅，嗱我最新嘅 update 嘅數字我冇啦。但係我嘅感覺其實冇升過比呢、這個樓價咁貴嘅。 嗯， 其實租樓只要大家都，不過呢個又係即係文化抗共嗰啲講法嚟嘅，大家都唔走去即係同佢捧場嘅時候，咁咪仆街咯。但係個問題就係因為你一背後有經濟嘅效益喺度啊嘛。低息率嘅时候，你必然就系、是、即系借买楼呢样嘢作为一个投资工具，因为你以香港人视乎房屋已经唔系一个 use value， 即系唔系自己住嘅，系一个 investment value 嚟噶 ，exchange value 啊，我哋叫 系啊， 所以你一定扑街嘅，系咪你问我七五百零六百只实用面积而家叫啊个地方、嗯、成 成呢個7-6、7-8萬，你咪黐線㗎？ 係好唔合理㗎。所以而家咪 Wall Street Journal， 唔係佢 Wall Street 嗰咩？佢咪話即係其實而家香港佢係高居於全球，即係個泡沫榜首啊嘛。 咪係咯，排第一噶嘛，大佬。 你而家講緊我哋即係當然啦，即係其實我哋講緊嗰個如果你話講收入個 affordability 嚟講，即係其實香港人嗰、那個即係嗰個負擔係全球第一㗎啦，肯定係。 啱啊， 係啊， 咪點解要咁樣嘅生活模式啫？ 啊、 香港人咪重新应该谂谂呢种咁嘅生活模式咧，定要买楼结婚， 冇办法啦。 先生细路，跟住送政府做嚟 啱啊！ 但系个政府唔做嘢啊嘛。 话嗰阵时讲翻呢个郊野公园喺呢个70年代嘅时候大兴土木就起呢个郊野公园又话。 唔系，因为嗰阵时候咧就韦奕迅啊，记唔记得韦奕迅劲啊？ 系啊， 因为韦奕迅好中意行山啊，系咪、啊？所以搞到咁鬼大嘅郊野公园，你问我 系。 系嘛？喂，阿龙，你又好中意行山 ，Anthony 系咪？ 系、哎、我有， 系嘛？行四分都得啦，系嘛？使乜行40% 嘅郊野公园啦、啊，大佬？仲要咪兜多个圈，系嘛？即系你问我、要解决第一个 priority 嘅问题，一定系房屋嘅需要问题啦，一定系基层市民嗰班人嘅住屋需要嘅问题啦、起大啲嘅公屋单位啦，好唔好啊？ 系 咪每人占多啲平方米啦，生活舒适啲啦、大家嘅生活压力唔好咁大啦，同埋。开始要改变观念嘅就系唔一定系买楼先得，当然呢个违反经济原则，违反投资理论喺香港嘅现实环境里边。但你冇办法，香港点解经常炒楼啊？ 系 因为你联系汇率挂钩嘛。 系啊， 系嘛？你1:1:7.8， 系啊。 美国减息，我哋跟佢减息，我哋根本完全冇晒呢个货币供应政策， 就扑街咯。阿头先讲嗰两样嘢，其实都系即系呢啲即系小市民咧，其实系即系。即系你叫就系大家即系改变个观念啦，即系话去租楼啦咁样样，唔需要一定要买楼啦，你即系你放低你嘅情意结啦咁样样， 唔得嘅呢个唔得嘅我知，不过我噏下啫。 当然，但系即系其实而家香港，即系其实我哋听开萧山都有讲啦，其实而家香港即系如果本土人嚟讲咧，本土香港人嚟讲咧，即系楼价，即系其实嗰个刚性需求啊，新嘅刚性需求主要系来自于即系其实个家庭分拆啫嘛，即系其实你系即系你80-90后嗰啲人。即系而家毕咗业啦，即系佢哋需要佢自己本身需要安置家人、结婚生仔啦，系啦。喂，大佬，你有乜可能4-5-8尺？你要住几代人只一个大佬啊？你大宅 唔系呢个 咩？你咁样搞法？ 唔系呢个阿老萧嘅讲法就系唔务实嘅。我哋而家唔系有个后市嘛，大佬。系咪啊？我唔系好似喺金龙堂嗰个咩印度嗰个家族咁啊嘛？几层楼就可以一齐住啊，大哥。我得400-500尺个公屋单位。点几代人一齐住咧？真系三代同堂 啊！厕所 就 系 唔得啊嘛！喂，我七十年代，我住喺僆仔住喺苍龙村嘅时候就三代同堂啦。我阿嫲、我老豆，跟住再加我一代，咪三代同堂咯，系咪？喂，你时光倒流70年啦，大佬真系70年代啊！ 呢啲香港人嘅拼搏精神啊嘛，咁样先可以要追溯翻香港。 We can't go back, we can't go back to the 70s。 咁啊，新一代 嗱，同一道理咧， 我都唔制啦，唔好话而家个80-90后啦。 同一道理咧，即系你头先讲嗰样嘢咧，即系其实当然啦，就系话你70-80年代嗰个方苗嗱，已经系今时今日已经系唔用得噶啦嘛，已经。 唔系，所以狮子山嗰个精神嗰啲逻辑系全部戆居嘅咯。 唔系，就算新香港人个逻辑都戆。够噶， 系我唔识 嗱，新香港人就系 知咩叫新香港人 嗱，佢唔知之前唔系咁，我哋之前呢、這个呢、這个炮打先生部都讲过嘅咁样样，好用上集呢、這个即系 唔系咧， 得你讲，我想听下啫，我想听下，我 唔系即系佢就系话咩啊嘛，即系呢个文汇报就早前佢出咗篇文就话香港咧，即系以过往嘅经验嚟讲咧，香港经济起飞同埋经济动力咧，之所以有动力咧，就系、是、因为靠大量嘅移民咁样样， 系 咁，但系即系所以。即系其实佢就话，唉，如果香港咧就已经系即系去到个樽颈位啦，即系个经济咧已经开始 saturate 啦，咁我哋需要一啲即系啲咁嘅人咧，即系新嘅人口咧去补充翻咁样样，大概就系话，即系避免香港即系其实嗰个负担咧，又系个人口老化负担咧就咁大咁样样，咁但系其实即系你要知道一样嘢就系话，你以前。你係唔係可以呢條方苗嗱成功係因為香港仲有大量用地係可以安置呢班咁嘅新移民啊嘛？即係你嗰個 development 嗰個 curve 咧已經唔同啦嘛？你都話而家 saturate 啦，係咪？咁你而家係咪仲有咁多用地喺度？嗱呢樣嘢咧，我又帶翻落去一個問題啦，就係其實阿譚香文 阿谭香啊，今朝有个老友啦，打俾我就系同我讲就系、是、啊，即系讲阿谭香文坏话啦，就喺度话，即系谭香文咧就诶、关于呢、這个诶，呢、這个而家我哋讲紧呢个叫咩啊？嗯，啊，系咪大磡村啊？系咪？ 系 大磡村， 钻石山系佢选区嚟嘅， 大磡村嗰度。咁咧，佢就系一个星河名居嘅一个，即系嘅一个 业主立案法团主席，系。 咁佢就话即係其实年头嗰阵时呢，政府其实已经系推出个方案，就係话即係喺大磡村个用地嗰边呢，就 喺公屋 唔系公屋啊，唔系公屋先㗎，其实系好多咁样嘅唔同嘅 proposal 呢交出嚟㗎，一开始其实就系话攞嚟做私人楼先嘅， 嗯、啊、我反对啊，嗰时候 四五十， 我喺区议会嘅时候我反对， 即系四五十层嘅，即系嗰啲屏风楼啦， 知顶住星河名居啊嘛， 系啦，咁前跟住有啲甚至乎系讲话起酒店啊，即系嗰啲即系嗰啲乜嘢啦， 咁嘅结论咩先？ 可以安置咧，佢唔系政府个 proposal 就可以安置两三千人咁样样 嘅，咁少屌， 就系大，如果你话四五十层应该唔止喎，但应该 系啊。嗰度地方唔细噶，你行过即系黄大仙嗰头。 系啊，系啊。 有冇搞错？如果而家游缩个水、啊、，anyway 唔紧要。咁谭香文讲咩先？ 啊，唔系佢讲翻就系3100个单位到啦，咁就 系、是。哦，咁 而家正唔系，其实年头嗰阵时咧，呢、這个即系谭海邦啊，系嘛，即系呢个环保人士， 环保触觉 系啦，环保触觉阿谭伟邦啦，已经讲咗喂。你搞呢啲咁样嘅即系私人楼咁样样，即系其实喂你都唔系为翻香港人发展嘅啫，即系你原本即系其实喺呢个 proposal 之前，其实政府其实系原本系 proposal 一样嘢，就系用做翻呢个 UGC 用地，唔系 GIC 用地啊嘛，即系其实你譬如好似嗰啲政府综合大楼啊，即系或者你做嗰啲即系康乐嗰啲设施啊咁样样噶嘛， 吓 唔系嗱，我喺区议会嘅记忆吓、即系一路都有讨论呢块用地嘅问题，就嗱我。个人嗰个立场就认为都喺公屋为主导咧， 系、 就系咁啱， 系啊， 即系我哋唔应该话啲市区嘅靓地咧就一定系俾啲发展商啦，即系炒埋 得噶，你嗰笪地方起咗私楼，隔篱起公屋， 喂大佬你 得噶， 阿大哥黄大仙佢嘈咩？星河名居周围都系公屋同居屋啊，大佬， 屌 真系啊！ 华富村又系咩？ 喂，你对面啊？ 如果公屋拆咗，华富村就系公屋啦。 喂，仲有。你唔知道星河名居对面系咩？ 系 新蒲江工业区。 系啊， 阿、姐，你真系啊！隔篱系咩啊？隔篱咪呢个凤德村咯，系咪啊？慈云山包围咯，再上啲啊，再过啲系咩啊？咪黄大仙咯，东头村咯，嗰啲唔系公屋啊，大哥，系咪先？ 嗱，咁所以咧，阿边个啱？嗱，其实阿谭香文佢就系、是、当然，佢作为一个业主立法饭团，即系 咁啊，想起郊野公 园，利益就系话 郊野公园。高業夠 長，唔係即係其實佢就話：，擋 Q 住曬啦！你即係其實你即係其實 冇辦法啦， 嗰啲視野就全部擋住曬，係嘛？即係呢樣嘢都係其次。咁當然即係如果佢要唔係即係其實你作為一個即係話，如果你做區議員啦，其實你咁樣去即係討好翻即係選民，其實都無可厚非， 可以理解，係 都無可厚非。 不過接受唔到。 咁但係即係如果你係喺公屋嘅話，你安置咗你3000人。 唔止咯，如果喺公屋 吓、啊，即系佢呢度写 唔止咯。 阿谭香文喺9月11号佢写一篇文叫《人民之声》，呢、這个人非货物哪可全仓呢篇文，佢就话3000人到啦。 嗯， 喂，咁其实喂嗰啲社区设施啊，根本上面系负荷唔到啊。 咁诶，嗱交通啦，又话唔 咁你又交通唔得啦，即系医院啊早已缺乏啦，又冇大型嘅超市唔够啦，即系其实嗰啲咁嘅嘢啦，林林散散嘅嘢。 唔系啊，嗱，以嗰个嘅土地嘅面积 系 成为一个自成一国嘅公共屋。村 系 嘛？咁当然啦，你有好多嘢要再改啦，包括 啲配套就唔够啦，可以 包括可能你话圣母医院有急症室，或者其他有急症室嘅服务啊，或者一个综合医院啊，咁嗰啲嘢要配套啦。咁大黄大仙 系， 即系大家斗比啦，都知道一个老化地区 系啊。 朝头早我哋派单张都知噶，有几多人翻工啦，已经越嚟越少噶啦。即系嗰个交通嘅负荷未系佢想象之中咁重，但当然呢个要研究吓。但你问我嘅话，咁唔通你起高尔夫球场，你起郊野公园啊嗰度，阿哥，喂大佬，市区嘅用地唔系因为遮住你嗰度，所以就唔起噶嘛，系嘛？ 唔系咁， 唔系你可以有一啲嘅 即係綜合中社區中心有啲嘅室內運動場之如此類嘢俾嗰區嘅居民共用，呢啲我覺得冇問題。你認為即係嗰度交通係好有問題嘅，咁你睇下點樣疏導法？喂，我覺得都 OK 喎。俾我僆仔嘅時候翻黃大仙，起碼而家黃大仙冇咁塞車啦，係咪先？而家因為有地鐵啊嘛，已經人口嗰個區又老化啦，係咪？咁有幾多交通嘅需求係滿足唔到啊？第二，你3000個單位，我當你乘4啦， 係 屌多12000人都搞唔掂，唔係話 咁啊？但係其實乜嗱？即係你都係當區嘅區議員啦，即係之前都係啦，係啦。咁係咪即係嗰啲居民係咪都同你反映過就係其實即係嗰啲醫療設施啊，即係其實 有 即係都係好。 咁咪改善嗰啲嘢咯， 但係嗰啲嘢又用地啊嘛。 喂，咁你咪擴建政府醫院都唔得啊 ？OK， 係嘛？佢嗰度係山嚟嘅啫嘛。 哦，即係嗰邊即係九龍東嘅政府醫院都係山嚟嘅。哦，係 咪佢近住獅山噶嘛？擴建都唔得啊！個佛教聯合醫院。可唔可以再 expand 啊？ 唔係，其實呢個問題呢，我相信即係其實唔係話政治 大陷 村，即係成個香港其實都可以 generalize， 因為其實尤其係而家梁振英佢係講，即係其實主張緊一樣嘢，要針插式公屋啊嘛，係咪？即係其實一有地就起啊嘛， 唔俾人鬧盲搶地囉。 係囉，你就係咁樣盲搶，即係如果你係咁樣嘅話，其實喂谭香文呢个咁样嘅原则其实系可以即系 generalize 晒成个香港嘅。 唔系啊，佢个原则 佢一针插就斩咗支针。 唔系佢个原则其实同呢一个骨灰庵，同呢一个嘅起呢一个嘅咩中途宿舍啊，个逻辑冇分别啊。 系 你隔篱起啦，屌你唔好喺我度起啊，仆街。 系 咁呢啲咪区议员嘅特质咯，可唔可以咁？净系睇自己选区， 冇办法。你唔知我曾经喺一次区议会嗰度咧，我咪争啲出事。其实我应该94年嗰次我已经瓜噶啦，就系喺我嗰、那个选区里边，直情喺个选区入边啊。佢哋话系一个即系老人嘅公屋，系矮嘅楼嘅，就将嗰个货车停车场拆咗佢。 系、 我就做过民意调查，我嗰时候僆仔咧都政治嘅，而家就勇啲啦吓，仲。做好民意调查， 民 意唔赞成，仲系民主党，民意系唔赞成嘅。我自己个人系赞成的，因为你做老人，起码有多啲嘅公屋单位出翻嚟。咁我最后咧，我喺区议会投票，我弃权，就系攞呢样嘢嚟讲我。 系 喺个区里边唱我， 唱你乜嘢啊？ 咁话你唔 defend 居民嘅利益咯， 嗯， 系嘛？你做调查嚟做咩啫？你做完调查，你又唔跟民意，你话你支持民主， 系 系嘛？我争呢嗨嘢噶， 哇！呢、這个决定真系好难落噶，真系。 咁啊，最后咪弃权，其实我唔应该弃权。 系咯， 我应该其实亦都唔需要做民意调查。 系， 即系如果我，因为嗰时候僆仔廿。